后经济信息万变，前景明朗定系睇淡后市？宏观经济助你分析大市走势。2012年3月25日嘅宏观经济，咁啊，今晚继续有王 Sir 同埋耀尊喺度嘅。 大家好， 大家好。 咁啊，大家都知啦，即系有部分嘅钻石会员都知道啦。咁啊，礼拜六就有个基德人嘅关系啦。咁啊，首先即系都要多谢翻出席嘅钻石会员啦。 系啊，好多谢啲钻石会员咧，就咁鼎力支持。 嗯， 系嘛，个个都即系好开心。咁、其实我哋搞钻石会员都搞咗一年啦。 嗯， 咁啊，好多有啲啊，都想。有啲朋友又话想入会啊咁样，但系你知我哋得33个啫， 系 啊，33个咁要登入 入 去蓝筹股咁啊，咪以前好似啲恒生指数啲成分股咁噶嘛， 33只噶嘛， 咁啊，咁你要有人退出啊，或者系咩咁先又加入嚟啦，咁好多谢佢哋啦，咁我就会迟啲 send 翻啲，即系 send 翻啲位俾佢哋啦，即系啲。牛熊区啊，嗰啲乜嘢吓，即系所有嘅嘢。 嗯， 咁等佢哋即系最惨，即系做喺呢个社就系社会喺呢个市场里边咧，喺呢个市场里边揾食咧，最紧要嘅一样嘢，最紧要，就系你知道个方向喺边度。 系， 系咪？ 嗯， 你唔知道方向，你搭错车咧，真系好麻烦嘅。 嗯， 第二咁当然系有 discipline 啦、 嗯， 啊，即系嗰啲你要有自律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嘛？咁咧就今日咧就我接到即系同啲同我老细倾过啦，系嘛？即系我老细。咁咧就可能就会喺五月尾嗰度睇下我有冇时间度紧咧，就开下一两班啦。 哦， 啦，咪开下啲初级班，譬如开两班咧，级初级班一个中级班咁啦。即系而家度紧啦，五月尾。咁亦都有好多网友，包括啲钻石会员都系。有时候问我有一啲新嘅网友加入嚟，咁变咗呢啲网友喺嗰、那个嗱、即係我自己嘅感觉啦，我冇做过调查啦。我哋个网站呢，我諗赚钱嘅人呢就占咗90%嘅。咁当然有些少人呢就会输钱啦，可能佢係新网友啊、或者佢有啲即係 discipline 嘅问题啊、即係自律啊，或者嗰啲价位点样入去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呢。同埋就點樣去睇返事物嗰個相關性啊。 係。 你咪只係睇股票㗎嘛。可能個股票喐啦，好似今日咁樣。係咪個金碌落嚟嘅時候個S&P 就上咗去啦。係咪爭啲創新高咁就係啦。係咪好啦，到啲金上返去嘅時候S&P 就碌返落嚟喎。咁點解呢咁點解唔就咁解囉。即係有啲相關性你要睇住囉。咁同埋每一個時段呢，每一個時段嘅相關性呢係有改變嘅、因為形勢嘅改變、政局嘅改變或者係某樣嘢嘅改變呢，就令到個相關性改變， 係 即係好多名人做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呀嗰啲，佢哋都話當形勢改變嘅時候，你唔好話佢睇錯，因為當形勢改變嘅時候佢都要改變，係咪咁、所以呢就唔可以話我個形勢改變，我仲係醒我一邊鏡睇住嗰樣嘢。所以一定係我哋都會講返俾大家聽，當然喺網度都會講啲呀，咁但係即係教你哋點樣去睇嘢呢，就係我哋嗰個成個網圖嘅宗旨嚟㗎嘛，係咪點樣去分析事物呀，咁人雲亦雲呀，咁樣係咪咁亦都係即係我哋網圖嘅價值嚟㗎啦。咁希望可以抽到時間呢，五月底嗰陣時咧，就即係開翻一兩堂啦，係嘛？咁你哋有啲咩嘅要求，其實都可以 send 個 MSN 上嚟，係嘛？ 或者 send email 啊，去 email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 ，email 咁去俾阿鄭 net 啊，咁樣啊，係嘛？咁就係就好多謝呢個鑽石網友啦，個個好開心啊，個都。即系滿咗而歸啦，食又食過滿咗而歸啦。 好食嗰日真係多謝阿叔，嗰日真係好食。 係啊， 哇！真係紅白酒任飲，牛巴蝦任食。我食咗5隻蝦， 我食咗6隻啊。 真係隻隻大嘢嚟嗰 只蝦，大嘢楊子嚟㗎。係 啊， 好多謝，真係好多謝。我會有啲嘢回饋翻你哋嘅。 好，咁啊，头先网上提到啦，咁啊，讲翻美股嗰边先啦，而家又跌紧72.14439，我今咧今日 day low 做过1589美元， 厉害 day。唔係 day low 做過15589 ，day high 就做過16.13。 你又講緊乜嘢？ 美元個金， 個金 個金係啦， 個金係啦。而家做緊咩啊？ 而家做緊1605啫， 1605上翻去啦嚇。 係啦，係啦。好，咁啊講翻個股市先啦。恆指啊升135點啦，22251點啦。咁啊成交就細翻啲嘅啦，606億啫。咁啊，上證啊跌1點，收喺2326。大家都知道，其實上個禮拜開始一路都大落嚟，其實係關於就係歐洲嗰方面啦，塞浦路斯嘅問題啦。咁其實而家我即係我哋點樣去睇塞浦路斯？好似又差唔多咯，即係搞得掂咯。問翻網上先， 唔可以搞唔掂噶嘛，係嘛？你點可以搞唔掂啫？你塞浦路斯咧嗱，其實有一樣嘢就係話，大家要明白。塞浦路斯，首先唔好讲塞浦路斯先。首先讲就系话，而家成个欧洲嘅局势，其实逐渐咧就迈向，走向俾德国即系控制住咁滞，啊，即系德国唔岌头咧，你嗰啲嘢就行唔喐噶啦。有边个有搞佢咁嘅 power 咧？冇，系咪？你顽固咗又唔好话嗰啲猪。嗰啲病壞豬會救翻嗰啲啦，就算你西班牙你有 bargaining power 咩？冇嗱，西班牙都仲係面對好多問題嘅，而家未解決噶。意大利有咩？意大利呢年選舉都選唔到啊，係咪？即係裏邊國家裏邊嘅派系人民嘅分歧，究竟佢哋係想點？你行 austerity 咩？唔會選你嘅，節衣縮食唔會選你。你话我量化宽松咧，一定会选你。咁你做一个政客，你又敢唔敢开出呢张咁嘅期票啊？点量化？因为你已经俾人捆绑住啊嘛。咁你唯有就系话哦，我哋倾向于唔太节衣缩食，咁你咪有机会赢咯。好似 Bassani 咁样啊，佢有机会赢咯。咁所以咧，而家成个咁，但系喺面对德国。德国系行紧自己熟食噶嘛？咁点解佢自己熟食，你哋唔可以自己熟？因为佢有条件自己熟食啊嘛，系咪？佢烂住咗三根钉，佢就算负增长都冇所谓噶。一个欧元区为佢带嚟几多嘅好处啊？你唔知啊？系咪？佢嘅货品佢嘅货品唔卖俾出边啊，净系卖俾欧元区里边嘅人啊，即系里边啊，佢都已经卖唔切啦。系嘛？咁所以咧，德國咧係唔容許個歐元區出事嘅，因為歐元區係佢只只鵝嚟嘅，大佬係嘛？咁好啦，咁你講翻個個都要救，其實個個都要救，不過咧就俾面色你睇，又要俾條件你。咁塞浦路斯見到就歐盟咁樣嘅時候咧，即係三頭馬車咁樣又要咁又咁，佢本來就係話要呢、這個。加呢个利息税㗎嘛。 係啦。 咁加利息税冇得影啦，因为已经俾人否咗啦嘛。 存款嗰度嘛。 利息税存款啦，又要 hack， 又要一起身就唔见咁多钱，咁咪过走晒啦咁。咁好啦，咁佢呢就作为搵俄罗斯呢，但係大家唔好忘记搵俄罗斯呢可能条桥嚟㗎嘛。同埋可能即係佢可能想一举两得，就话如果你救我呢，咁我呢就如果你救我咧，咁我就活翻，咁我就又可以喺歐元區嗰度繼續生存。你又有錢俾我使，咁幾好咧？咁我外海嗰度嗰啲有石油，你咪開採咯。咁俄羅斯可能據聞嚇，據聞咧俄羅斯咧，即係塞浦路斯財長一上飛機啫，俄羅斯啊可能接到電話啊，話喂，你唔好管我哋嘅家事喎。或者喂，你唔好管人哋嘅家事喎，咁人哋嘅家事咪即系成个欧盟里边嘅家事咯，欧元区里边嘅家事咯，系嘛？咁历史话俾我哋听就系、是，2008年嗰阵时冰岛出事，咪又去搵俄罗斯， 系， 话三大银行唔掂，咪又搵俄罗斯，咁呢头话搵俄罗斯，嗰头 IMF 即刻救佢啦，啊，即系唔想俄罗，你知俄罗斯一插手嘅嘢咧？佢伸咗一隻手入去你屋企喎， 系嘛？有只熊，有只北极熊啊！你开咗个门口，有只北极熊得闲就行嚟屋企嗰度，讲两句说话行翻出去啫，冇嘢嘅。佢唔会兜巴冚你，好似啊成个头甩咗嗰啲啦，系嘛？咁啊，一定唔可以有只北极熊行入嚟噶嘛？ 算唔嗱呢度拆开，即系斩一斩条往上讲嘅，算唔算系话其实？歐洲人本身可能是無論德國又好法國又好那邊其實都幾怕的，就是俄羅斯真的會在插手了去歐洲中央大陸的一些財政的事務，他們整個歐盟的事務裡頭呢。 當然啦，他可以喂他可以插過你的，真的很多事都 嗯 是不是先 嗯 啊他亦都可以令你牽一發動全身的， 嗯， 如果你內部的事不解決，你走一隻北極熊入來是咪？你而家你德國嗰陣時，大家都知點解會輸啫？就真係打俄羅斯啫嘛，係嘛？冰天雪地， 兩個都係拿破崙打一個，希特拉打一個，都係咁， 都係輸俾佢啫。你話俄羅斯幾犀利咧？係咪先？咁所以嗱，歷史話俾我哋聽，俄羅斯想插手歐洲嘅嘢，歐洲一定唔肯。咁歐洲邊個唔肯啊？咪德國佬唔肯咯。 嗯。 是吧，德國佬一定不肯的，是吧，咁所以呢就德國佬呢就一定是先撳住你，你要咁然後呢你話話嘩喺佢搵俄羅斯，可能呢個塞浦路斯個財長都幾叻㗎，嘩我搵俄羅斯，一聽到你搵俄羅斯嗱嗱聲，喂返嚟返嚟返嚟坐低傾，咁搞出嗰、那個個方案出嚟囉，是吧，嗰、那個方案就好簡單嘅啫，你唔啲人唔鍾意你收存款税㗎嘛，或者利息税㗎嘛，係咪咁啊，不如咁啦，你就將第二大銀行嗰、那個 Cyprus Popular Bank 即係大眾銀行呢就拆骨，啲好銀行壞銀行啦，咁呢就將好銀行呢就拼咗去呢個 Cyprus Bank 嗰度啦，即係塞浦路斯嘅銀行，但係最大嗰間， 嗯 ,Bad Bank 先再諗啦，咁啊歐洲央行呢就為你呢個咁嘅重組呢就再提供多90億美元嘅流動性俾你啊，等你唔好有問題啊，嗰啲存戶就慘啦，喺歐盟裏面呢10萬元嘅存戶呢係全部受保障嘅， 係 咁當然呢係有特別嘅，但係有咩特別啫，係咪啊，咁所以呢就10萬元以上嗰啲就慘啦，如果你10萬元存咗喺呢個大眾銀行呢，你當佢執咗粒喎，即係你啲錢喺 Bad Bank 嗰度喎，喺壞銀行嗰度喎，即係冇咗一份錢係冇咗㗎， 哎呀 又冇錢㗎嘛佢，係咪好啦，咁10萬元嗰啲有就個限制你攞，10萬元樓上嗰啲呢就可能冇啦，係咪咁你咁我去塞浦路斯點呀，我過機過咗去我兩個銀行都有戶口，你咪過囉，你最多攞返60%嘅啫，都係 嘩 去塞浦路斯，即係去 Bank of Cyprus 嗰度呢攞返60%，咁你話點搞啦，咁其實話俾你聽呢下嘢呢我哋啱喺電視講，歐盟係連消大打嘅，第一唔想你俄羅斯插手家事，第二存款10萬元美金10萬元歐元以上嘅係咩人， 有錢人 大部分都是有錢人或者俄羅斯人或者是英國人， 嗯， 是吧，你英國牙刷刷的嘛，不入歐元區的嘛， 你還要剛剛退歐盟的嘛， 是吧，還要退出歐盟的嘛，那你還有你這個俄羅斯想插手我們的嘛，你不要亂來啊，跟住你有些有錢佬擺啲錢在我們就起碼不見了60%或者沒曬，不見了40%或者沒曬，就連消大打啦，呢下呢招就幾叻啊，係咪叻啊，咁亦都救返個塞浦路斯啊，啊咁亦都歐元區亦都係仲存在，冇人退出，係咪一箭九雕，係咪所以呢個新方案呢就跟住就話咗俾你聽，嗱我哋會喺五月，我哋會喺4月就通過嗰100億㗎喇，你五月呢你啲錢就到㗎喇，咁樣話俾你聽，話俾塞浦路斯聽，咁你唔使驚，喂咁咪解決咗個問題囉，咪解決咗㗎喇，咁你而家要即係要分析整個形勢嚟睇，你要知道歐盟呢 德國是不容許歐元區或者歐元省的。 是 啊，因為省第一它沒有面，第二喂你看到它的野心的啦，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跟住東西德的 unification 統一，跟住整個歐元區出來，跟住佢做大佬，咁咪天下三分呢，又係咪亞洲區嘅大佬就係中國，北美洲區嘅大佬就係美國，歐洲嘅大佬就係德國，即係應驗咗我三年前我哋個峰會嗰個主題天下三分。你而家睇到啊，邊個夠諗譯得個老意思啊，係咪咁，你就算亞洲咁，你個個咪嚟圍到中國呢，咪嚟圍囉，你出到咩龍溜啫，係咪咁，你美國更加唔使講啦，係呀，邊個唔聽話，佢得閒攞呢條鞭出嚟，得閒掹支刀出嚟，得閒攞支槍出嚟， 搵啲玩具行去擺嗰度就得啦， 得閒呢就攞啲去 Toy RS 嗰度反換對反九成嗰度整支整啲航空母艦啊，係咪驅逐艦啊，咁無人駕駛飛機啊，係咪咁我係咪天下三分啦，成本書 Animal Farm 咁樣，是不是讲晒俾你听，呢个先係预言嘛，推咩背图啫你背脊好痕咩 嗱，王Sir头先讲完蔡普老师啦，咁其实讲一讲个欧元个价位先，因为记得今朝早嘅时期係上过 1.30 楼上嘅，最高今日 day high 做緊13047嘅，嗰陣时 around 大约11点零嘅时候香港时间，但而家129都跌穿埋，咁去到12883 好啦，我哋就係鑽石網友最 happy 啦，係咪我一行入去就大家聽住咩事呀、Sir？ 一返去逢高你就沽歐元 ,130 就沽 ,131 你就沽，穿132你就打。跟住我諗個個都沽啦，個個都沽啊。 冇132嘅股仔啦。 冇131都冇啦，咁啲130樓上你就沽。咁你無驚無險執百幾點喎，琴晚食完飯，星期六食完飯。琴晚星期六 食飯， 星期六食完飯，今朝早翻嚟個市嘣咗上去13030几40几，你沽完，你執105点啊已經， 系啊， 今晚就執100几点， 幾快， 幾 happy， 你嗰餐飯賺翻嚟啦， 10几20餐都有。好，咁啊，唔該曬王Sir先，咁啊，關於蔡普老師度，咁啊， 即係講埋歐元，132係。暫時穿唔到嘅，穿咗就去走啦。咁但係我見，我覺得佢冇力上囉，咁所以我咪成日叫人哋沽啊沽啊沽啊，我仲叫佢哋長沽歐元啲嘛。因為你蔡普魯斯救到， 係 你下一個仲大鑊啊！因為你蔡普魯斯，你仲要行個資本管制㗎嘛。你行資本管制咪即係做冰島，當年行資本管制到而家都拆唔甩嗰個結。因為你一唔行資本管制，啲錢走曬。你成個國家散咗，你而家行資本管制，你仲可以喺國際金融市場裏面行返出嚟啦，冰島而家行返出嚟喺國際金融市場裏面融資，仲有人信你，但你一行資本管制呢，啲錢一走散晒，係咪，所以你蔡普魯斯係咪一個問題呢，係你救咗㗎嘛，你一定行資本管制，因為你唔行資本管制，啲錢走，所以鎖埋你俄羅斯同英國啲錢喺裏面，你走唔甩，明唔明啊？所以咪一箭九雕啊！你好讲笑啊！你拆唔通个局，你哦搞掂咯，咁搞掂咩？冇搞掂，就系搞掂咗，咪搞掂咗人哋，拎咗你。 其实某程度上调翻转就系拎咗人哋嘅钱去救咗下边冇即系嗰啲平民嘅存款嘅。 系啊，系咪叻啊？呢招叻。 好，咁唔該曬王Sir呢度，咁問返耀川關於個市況先啦。首先係今日收市之後講咗一隻先啦，人保就公布咗業績啦，12年嘅盈利68.32亿人民幣，咁增長逾31% 嘅。靚仔啦。 OK 嘅。今日收市有幾間業績都 OK 嘅，咁人保都可以啦，唔算話特別靚仔，財險OK 啦，但財險就維持一貫性格就唔派息，真係唔知點解，因為佢哋好多都其實係去年下半年呢就嗰個投資虧損就大幅減少，財險好明顯㗎啦，大幅減少，咁所以輸少當贏嘅啫，咁 所以保險股應該個主力都仲喺中人壽嗰度㗎啦。咁跟住就恆地就出業績啦。恆地今年份業績，今年嘅出業績呢都幾令人意外嘅。因為即係平時嘅恆地出業績呢都好鬼好鬼爛爛閒嘅。咁出嚟講兩句呀，咁大家自己 download 啦咁樣，個 announcement 就算啦。咁今年就出埋晒成堆 presentation 嘅。出埋成堆 presentation 俾記者呀，俾分析員嘅。咁透明度好高嘅。以前呢都係話出業績囉，增長幾多呀，咁樣咁啦。咁今年即係去個 land bank 呀，佢有幾多市區有幾多地呀，農村有幾農係咪叫農村，香港唔係叫農村。 新界。 係新界有幾多地呀， 有幾多農地。 農係農地，有幾多農地。就講晒出嚟，即係好似話俾香港政府聽，唔使驚，你冇地我多過你。佢好多。佢淨係市區都可以起到200萬呎樓。市區喎。200萬呎樓。咁嗰個嘅收返嚟嗰個樓價呢 ,4000 零蚊嘅啫。咁你知道而家市區樓你閒閒地求其都萬六㗎啦。咁佢4000零蚊嘅啫。咁農地仲平啦。農地有4000萬呎。 即係4000萬呎，即係大約係我哋計落去400萬平方米啦。 係啦。 等於一間內地內房股，唔係內房股嘅一個 land bank 差唔多咗啦，中小型。 咁淨係農地嗰度都可以起到3萬幾個單位㗎啦。咁嗰啲仲平，咁所以佢而家就話拎啲出嚟就俾即係免費拎啲出嚟就係啲青年人住嘅地方。好偉大㗎大佬，依招真係偉大。即係我拎塊地出嚟俾政府起，跟住就嗰啲路啊，咁你要搞掂㗎啦。你搞掂之後，原來我旁邊仲有好多地，你搞掂啲 infrastructure 俾我，因為我拎咗少少一部分出嚟。咁好高招嘅。咁恆地就個業績靚仔嘅，冇辦法啦，你舊年咁樣賣法係咪先。 盈利按年增加 18% 去到202億嘅港紙。 靚仔，不過佢就可能佢都係繼續驚啲基金經理會劈佢貨。因為就而家個樓市嘅問題啦，可能佢都會驚啲基金經理劈佢貨呢，所以派紅股。 係啦，呢個 嘩真係今年真係個個同你派呀。 呢個我記得耀尊早大約個零兩個月前講，即係可能今年會好多公司都會有啲特別派息或者派息。 禮拜日晚出個建行就一如所料就派高咗個息啦，咁所以今日有得升啦。咁就跟住就同日就呢個嘅中石化出業績啦，就又係送紅股啦，十送三定十送四我唔記得咗啦，又係送紅股啦。個業績就麻麻地嘅啫，中石化咁，但係佢係送今日就升 3% 啦。咁起碼嚟講都可以困住啲基金經理先，你唔好估我住啊，我有嘢送啊，嗱你揸多陣啊，再一路揸一路送。咁所以你見到今年個業績雖然係即係冇乜特別亮點，所以個亮點就擺曬落派息嗰度啦，間間都好似人際咁樣，係咁派嘢，善堂嚟嘅間間都。不過佢當然佢唔係派錢俾你啦，好多就派股俾你啦，公仔紙囉。你 keep 住啲公仔紙，我就整多兩張公仔紙你嘆咁樣。 十送二中石化係。 中石十送二，跟住仲有加一嘅，應該係十送三。 咁並以資本公積轉增股本回十股增轉增為一股咁。 係啦，即係十送三嘅。係啦。咁十送三當然對於即係啲散戶股民嚟講係冇意思嘅，你除淨咗之後咪打回原形一樣啫嘛，你股數多咗你股價跌咗㗎嘛。咁但係對於基金經理就講嚟講就唔同啦。咁起碼我真係未必會沽住，我等你送埋嚟先，我先送咗返嚟我先至沽。咁大家都係用呢一招啦，用個派息嚟留住啲投資者㗎啦。 但問翻耀尊嘅關於首先講建行先啦，建行擔唔擔心佢嗰、那個地方融資平台嗰度個壓力喺度呢？ 實會擔心即係，但係你作為一個投資者，你需唔需要話好擔心嘅啫？咁呢樣嘢中國政府都話俾你聽，我哋都好擔心，銀行話俾你聽，我哋一早就擔心。咁但係你擔心極你都會發覺嗰間銀行係唔會冧嘅。條數買唔到單，相信中國政府會幫佢哋買單嘅。割出嚟搵個影子銀行受曬佢，影子銀行啊，地方貸款平台啊， 扎埋一堆大扎派咁扎埋一堆拎上拎出市場賣都仲得。 嗯。 咁、啊、所以即係其實你唔需要，你係要心裏面有個咁嘅心理準備，萬一呢啲嘢控制唔到爆煲死曬、 嗯、 但係你呢個只係一個心理準備，你唔需要喺你嗰個投資嗰個策略上面呢有任何嘅擔心、 嗯、 應該就唔會出事嘅。 嗯 應該就不會出事，建設銀行其實份業績都靚仔嘅。 建行的業績啦，全年賺 14.13% 1931.79 億人民幣。 係啊，咁啊，千九億啊，大佬一間銀行一年賺千九億啊。 人民幣嗰即係 around 接護翻美軍接近300億美元啦。 好犀利啊！真係，哇！呢啲唔係暴利係咩？不過佢話唔係暴利，因為我增加派息，我係有暴。我上個禮拜講咗啦，佢一定要增加派息啦、 嗯。 因為你要去到解釋個暴利咧，最好就派息啦、 嗯。 我係有暴利，因為我本身個制度問題、銀行制度問題，我焗住賺暴利。 嗯、 但係你唔可以嘈我，因為我派翻高息俾你、 嗯。 我賺幾多，我派多啲俾你，你又唔好嘈啦。 嗯，基本盈利就每股77分啦，派息就头先赵尊都讲过啦，每股增加到去26.8分嘅人民币。咁啊其实所有基本上所有嘅数据都好嘅，包括净利息收入多咗啦，净利息差扩阔0.01%啦，去到2.58%啦，咁啊然之后同埋不良贷款减少0.1%去到0.99%啦。 呢啲数字全部都系只要信不要问嘅。吓、啊，即系当然，如果你成份嘢走出嚟，你话喂个不良贷款，喂冇理由咁细系嘛咁样，即系。睇你點睇囉，咁如果你話應該大啲嘅好驚咁樣，你冇辦法，我都亦都改變唔到你嘅諗法，咁、 嗯 啊、但係份業績係靚嘅，即係以數字嚟論業績呢，份業績係靚嘅， 嗯 ,ok, 咁呢一節完之前啦，最後問多王 Sir 一個問題先啦，頭先都提到啦，即係提咗之前禮拜六嘅時間都講咗關於歐元嗰個同啲鑽石會員講過，即係建議佢哋學參考個入市位嘅時候，假如佢哋真係而家有百零點賺嘅話，食咗啲先定係繼續推個指蝕落去呢？ 我諗食咗啲先啦，1200多， 嗯， 係咪、 嗯、 上次有1200多彈返上去， 嗯， 食咗啲先啦，咁、 嗯、 跟住如果係留返些少，佢再落咪再推前指蝕囉。 好， 係咪？ 嗯，好，咁呢一節休息一陣。